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号星期五，农历10月14，北京多云，5度到0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习近平主持会议。 习近平会见出席2017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 习近平向2013至2022年亚太残疾人十年中期审查高级别政府间会议致贺信。 李克强抵达索契，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16次会议。 辽宁省丹东市6个县市区全都完成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成都市赠送声音标识音频纪录片《成都声音印象》。 教育部5大措施力争幼有所育取得新进展。 民航局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协助巴厘岛我国滞留旅客回国。 国防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推进党务公开是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发扬党内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内监督，充分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条例制定出台为做好党务公开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有利于推进党务公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会议强调，党务公开政治性、政策性强，要坚持正确方向，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党务公开放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谋划和推进，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要求贯穿到党务公开全过程和各方面。要坚持发扬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更好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及时回应党员和群众关切，以公开促落实、促监督、促改进。要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统筹各层级各领域党务公开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认真抓好条例的学习培训和宣传解读，全面准确掌握条例的主要内容和工作要求，要加强对党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紧密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昨天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专家认为，条例制定出台符合新时代党的建设客观要求。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在中央党校教授辛明看来，党务公开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基层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对待党务公开呢，我们不仅要有正确的态度，要认识到党务公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要有有效的制度保障，让党务公开呢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呢恰恰也就是我们这次条例呢它的出发点和实践指向。 辛明认为，党务公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对事关党务公开的一些基本问题，要有明确的规定。 党务公开原则上是党的组织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情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包括党的组织自身建设的一些情况，以及党员和人民群众关切关心的相关情况。像这些方面的内容，它都是属于呢党务公开呢要公开的内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辛明说，条例制定出台是对党员这四种权利最有效、最切实的保障。 党务公开呢，它其实呢是我们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这四种权利的前提。如果说你党务不公开， 那么党员他怎么可能知情呢？那么他不知情，他又怎么可能去参与呢？知情也参与了，那么选举和监督呢，他才会给落到实处。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出席2017从都国际论坛的世界领袖联盟成员，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习近平着重介绍了中国发展道路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原则和主张，并听取外方嘉宾代表发言。习近平指出，中国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走这条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坚定了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信心。我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要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到2050年，我们要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们呢提出来的是五位一体的建设，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加上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我们提出来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提出来的新发展理念呢，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我们仍然要继续推进深化改革，通过改革来要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同时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中国呢，继续开门，并且把门开得更大。实际上，我们的目标啊，既很宏伟，也很朴素，就是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更幸福的生活。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习近平强调，中国历来主张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呢？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我们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交流互鉴。我们愿同各国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习近平指出，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中国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目标，也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 中国梦汇聚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也可以汇聚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强调，作为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国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 我们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我们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我们将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继续推进大国的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我们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世界领袖联盟各位新老朋友来自五大洲，都为促进各国同中国的交往合作做了大量工作，我对此高度赞赏。希望各位发挥自身优势，多为中国发展建言献策，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2017从都国际论坛于11月28日至30日在广州举行，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与中国主张。会见前，习近平同外方嘉宾一一握手并集体合影。 习近平昨天在会见出席2017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时，拉脱维亚前总统、世界领袖联盟主席弗赖贝加、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智利前总统拉戈斯、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澳中友好交流协会会长周泽荣先后发言。他们祝贺中共十九大成功举行，表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将更加造福于国际社会。央广记者邢思佳报道。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接受央广记者专访时表示， China is modernizing. 中国努力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平衡包容方向发展，促进世界繁荣，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对非洲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十分有益。中国所倡导的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大家都自身繁荣发展起来，就能够引领世界走上幸福安全的道路。 外方嘉宾们称，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各方同中国合作搭建了桥梁，提供了更多机遇。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希望更多听取中国的主张和方案，期待加强同中国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共赢。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习近平积极评价奥巴马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做出的努力。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肩负着重要责任。保持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的利益。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加强沟通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得到新发展。 央广消息，11月27号到12月1号，2013至2022年亚太残疾人十年中期审查高级别政府间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残疾人是人类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可持续发展，实现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对残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亚太残疾人十年由中国首倡在北京发起，对推动亚太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残疾人事业上互学互鉴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残疾人事业区域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中共19大提出，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将进一步发展残疾人事业，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中国将一如既往推动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国际残疾人事业共同发展。希望本次会议为增进本地区残疾人福祉做出新的贡献。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了习近平总书记2005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通稿，并配发了编者案。编者案说，2005年6月21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源头精神。2017年10月31号，党的19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红船披波行，精神聚人心。红船精神所昭示的是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今天我们重新刊发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这篇重要文章，旨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温红船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推动党的19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为实现党的19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央广记者马哲索契报道，应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1月30号上午乘专机抵达索契国际机场，将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16次会议。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等到机场迎接。 当天下午，李克强在索契下榻饭店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李克强表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愿同巴方落实好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稳步推进产能合作。感谢巴方对中国在巴企业和公民提供的安全保障，希望巴方继续提高安保力度，为两国经济合作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李克强指出，中方欢迎巴基斯坦首次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参加总理会，愿继续同巴方密切在上合组织等多边机构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央广消息，今年12月1号是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就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艾滋病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疾病，加强防治工作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任务。要针对艾滋病传播流行的新形势和新变化，进一步落实防治责任，加大投入力度，扎实推进实施“13/5”艾滋病防治行动计划，加强科研攻关，努力突破防治瓶颈，结合深化医改，着力完善防治服务体系，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预防治疗服务，特别要加大对受艾滋病影响的贫困人群帮扶力度，建立防治和科研人员激励保障机制，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促进全社会广泛参与，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共担防艾责任、共享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的良好局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辽宁省丹东市全部6个县市区监察委员会今天将完成挂牌，这是19大报告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后首批完成县级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地方。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我宣布丹东市振兴区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 昨天，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镇安区、元宝区、凤城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监察委员会分别挂牌。今天，丹东东港市监察委员会也将挂牌，这标志着丹东市6个县市区的监察委员会全都成立。此次监察体制改革将有效整合反腐败资源和力量，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丹东市委书记葛海英： 这次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呢，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了全覆盖的监察，那么这样的话等于进一步把国家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实行呢全覆盖，进一步实行继承。 丹东市振兴区纪委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马建军介绍，监委会成立后将首先进行队伍建设。 新单位组建了，新人员到位了，那么当务之急呢，首先是人员的综合、队伍的建设问题，我们马上就要搞这个专业培训。 为确保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和各级人大换届紧密衔接，辽宁省采用从县市区到市再到省的改革方案。据了解，明年1月底前，辽宁省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将全部组建挂牌。 第5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昨天在四川成都开幕，5000多名网络视听产业人士探讨行业生存现状、发展趋势。央广记者韩明权报道。 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是中国网络音视频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的国家级年度行业盛会。本届大会的主题是新使命、新世界、新动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进发表主旨演讲时认为， 过去的5年是网络视听行业取得长足进步、迅速成长壮大的5年。网络视听产业成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培育新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站到了时代的新起点上。 大会发布的2017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已达到5.65亿，5年增长了61%，在线视频市场规模为609亿元，5年来年均增幅超过50%。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周杰表示，网络视听节目数量在稳中有升的基础上进入了精品化阶段，无论是网络剧、网络电影还是网络综艺，都从粗放的数量增长变为追求精品的质量增长。2017中国网络视听新技术与节目展交会也在29号正式开展，央广展区集中展示了央广新闻客户端、全媒体采编平台、中国广播云平台、央广网、银河互联网电视等业务板块，全面呈现了传统广播媒体到全媒体的发展。 央广消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昨天下午向成都市赠送了由央广制作的成都声音标识音频纪录片《成都声音印象》。通过大熊猫、火锅、麻将、茶馆等大量富有成都特色的声音元素，在声音的世界里展示成都的独特魅力。城市声音标识音频纪录片是一种创新性广播手段，由央广独家推出。它以文化为主线，以纯音响记录表现一座城市的文化韵味，展现了声音世界的魅力，让城市因声音而光彩独具，让声音因城市而魅力永存。在今年福建厦门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用独特的视角为厦门打造了声音纪录片《厦门声音印象》，广受好评。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部长张军、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介绍了12月4号第四个国家宪法日活动安排及全民普法工作情况。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司法部部长张军介绍，今年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活动中，将组织普法责任制部际联席会议成员领导干部到最高法旁听刑事案件审理， 让我们这些有重要的执法权或者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单位相关领导干部通过旁听直观的了解这样一场诉讼庭审活动是怎样开展以案释法，怎样体现谁执法谁普法，直接受教育，直接点评，回头落实部署好自己系统领域的工作。 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在回应有关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的提问时表示，将采取五方面的措施推进幼有所育，包括着力化解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健全幼儿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明确教师的行为规范，积极推进学前教育立法， 进一步制定强有力的监管措施，压实监管责任，加大督查力度，敦促各地呢严格落实幼儿园工作规程，督促呢各类幼儿园要依法依规办园，切实提高啊保教质量。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吴谦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央广记者李钦帅、邓锡光报道。 朝鲜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吴谦对此回应， 在半岛问题上我们三个坚持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对朝方的有关发射活动表示严重的关切和反对，我们认为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军事手段不能成为一个选项。我想说的是，我们希望美方在指责他国之前先检讨一下自己。 对于外媒渲染中国威胁论，质疑中国军队拓展海外利益，意在对外扩张，吴谦对此强调， 不管面对怎样的喧嚣嘈杂和艰难险阻，中国军队自力更生发展壮大已是势不可挡。需要指出的是，中方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中国军队的发展壮大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壮大，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澳大利亚近日发布外交政策白皮书，声称关于南海问题，澳方不赞同把争议岛礁用作军事目的。澳方认为，菲律宾此前提出的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吴谦强调， 澳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没有资格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澳方恪守其在有关领土主权争议上不持立场的承诺，不要眼里看着新亚太，心中还守着旧词。 新闻动车组，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布局正在逐步形成，北京启动4000多个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试点，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办法今起施行，擅自拆除者最高罚3万。请听报道。 河北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张少廉表示，三年来，京津冀快速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共建共享和区域一体化。 北京一共向河北派出义诊1000多人，接诊约7万人次。到家门口的北京义诊多了，去北京看病的河北人少了。 张少廉介绍，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布局正在逐步形成，合作范围已从解决群众看病就医拓展到卫生应急、疾病防控、综合监督、妇幼保健等领域。 央广记者孟晓光、河北台记者聂新、石家庄报道。 北京市4086个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试点昨天全部上线运行，市民可以通过手机 APP 支付，也可以通过管理员手持终端或者自助缴费终端支付。从2016年开始，北京市就在城六区和通州部分道路陆续启动路侧停车电子收费。2019年底，北京将实现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全覆盖。北京市产经研究中心主任张一平认为， 标准化、透明化、自助化、便利化的模式使路边收费利于大家所接受，既把好事儿办好，又把我们城市的交通秩序规范好、维护好。 央广记者姬乐乐北京报道。 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办法今天起实行。办法规定，对损坏或擅自迁移、拆除传统村落内的传统建筑的单位，可以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江苏省住建厅厅长周兰表示， 对于传统村落较为集中的区域，以及传统建筑相对集中、形成建筑组群的区域，都应当视为整体予以保护利用。 央广记者杨守华，南京报道。 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201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其中元旦1月1号放假与周末连休，春节2月15号到21号放假调休，共7天。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昨天在北京发布2018年经济金融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年中国 GDP 增长6.8%左右。 昨天公布的1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8%，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为年内次高点。 中央文明办昨天在河北廊坊举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并发布11月入选中国好人榜的名单。14年悉心照顾脑瘫养女的好父亲陈浩田，12年摆免费茶摊的茶水婆婆黎宗仙等108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阿贡火山喷发共导致10000多名我国旅客滞留，民航局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利用巴厘岛国际机场临时开放时机，11月30号当天陆续安排国内航空公司共7架飞机协助近1000名滞留旅客回国，另外还将协调外国航空公司安排13架飞机协助2703名滞留旅客回国。 加拿大华裔议员昨天在联邦议会首次就南京大屠杀等二战期间日军暴行发表声明。 日本大阪高等法院昨天对市民状告大阪府没有公开有关资料馆撤除二战加害历史展品的信息一案作出二审判决，认为展品信息与对战争历史的认识有很大关联，判定大阪府政府不公开信息属违法行为。 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昨天发表报告说，该联盟3年来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造成至少801名平民丧生。该联盟公布的数字与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评估结果至少5961名平民丧生相差很大。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IPO 审核首次出现零过会，发审会铁链之下释放出哪些信号？ 2018世界杯决赛小组出圈今晚举行，死亡之组会否出现？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王延新、郑楠，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